梨窝浅笑，可知否奥妙？寂寞心锁暗动摇，云霄拍荡身飘渺，被困扰，怎得共渡难桥？梨窝轻照，映出花月调，但望相看慰寂寥，时刻与共享分秒，缘节要，今生孝同临了，梨窝浅笑，似把君邀。梦轻翻浪潮，春宵犹未觉晓，梨窝虽俏，悲欢景亦寥，落极痴恋变恨妙，情丝寸断一朝了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妙，梨窝浅笑，似把君邀，倚梦轻翻浪潮，春宵犹未觉晓，梨窝虽俏，悲欢景亦寥，落极痴恋变恨妙，情丝寸断一朝了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妙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妙。